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64集，相看三。沈妙会谈空后，他为了傅修仪其实学了不少东西，虽然不及梅夫人情声动人，却也能听得下去，但还是惹得群臣非议，公平耻笑，众人指指点点。为什么呢？实在是因为那一双弹拨箜篌的手实在是丑得过分了，关节因为常年做活计而粗大，手指间可以看到厚厚的茧子，整只手笨重粗粝，不像是一国之母皇后的手，倒像是乡间的农妇的手。和之前那双娇嫩白皙优美动人的纤纤玉手形成鲜明对比。他很怕，不是怕自己出丑，而是怕因为自己婉瑜和富明也被人指指点点。弹着箜篌的时候，沈妙看着梅夫人望着他笑得千娇百媚，看见傅修仪面色冷厉凉薄，他的心里其实难过得想哭，只是沈妙不能哭，为了婉瑜和富明，他也要做一个端庄的宠辱不惊的皇后。他装作什么都不在意的模样，回到空宁宫后，却让霜降拿了双倍的磨砂石，只把手上的皮都磨掉了一层。罗檀见沈妙不知道在想什么，想得那般出神，出声问道： 小表妹。 沈妙回过神，瞧见自己手上那一张喜鹊闹春的图案已经被剪坏了，不由得苦笑一声。重来一世，他的手如今还是娇嫩无语，却好像那些茧子还存在，无时无刻地提醒着那些狼狈的过去。沈妙将剪刀一扔，说道：不剪了。罗檀啊了一声，问道： 啊，为什么？ 沈妙随口道：会生茧子。一向对沈妙崇拜有加的罗檀也忍不住神色古怪，说道： 又不是没日没夜的剪，哪里就会生茧子了？难怪你的小字叫娇娇。 沈妙方端起茶来抿了一口，就见谷雨从外头走了进来，道： 姑娘，夫人要你去正堂里呢。 罗雪燕今日没有上官，就在府里。沈妙问：娘有什么事要叫我吗？谷雨犹豫了一下，说道： 奴婢也不知道，不过苏家的夫人来咱们府里了，眼下正在正堂里和夫人说话。 苏家？沈妙手上动作一顿，放下茶杯。平南伯苏家？ 正是。 正堂里，罗雪燕正和苏夫人说话。苏夫人今日来也不是空手来的，说是自家老爷得了两只雪雀，这雪雀却是北国之地才有的，苏夫人怕养坏了，知道罗雪燕是西北人，就特意来问问雪雀究竟怎么样才能养活。罗雪燕之前还以为苏夫人是来笑话她的，却见苏夫人神态真诚，并没有一点取笑的意思，还提了两篮子从乡间庄子上新送来的瓜果，胜在鲜嫩。之前威武大将军府和临安侯府对头，苏家又和临安侯府交好，自然的沈家和苏家也是形同陌路，互不上心。两年前沈家闹出抗旨那事儿的时候，苏家还落井下石地参了沈家一本，虽然最后弄巧成拙，反倒让文惠帝放松了警惕，可是罗雪燕心中是记着这一处的。只是今日人家热热情情的来，都说伸手不打笑脸人，罗雪燕也不好摆冷脸，只是这心中呢有些纳闷，这苏夫人说着是来问怎么养雪雀的，这说了大半天半句也没有提雪雀，只缠着罗雪燕说些小春城的新奇见闻，又连连夸赞罗雪燕教子有方，生得一双好儿女， 直夸的罗雪燕都有些脸红了。都夸了这么久，罗雪燕想着也该让沈庙出来见一见客人，就让人将沈庙叫来了，心中却是狐疑。莫非是如今临安侯府眼看着倒了，苏家想要再给自己找个靠山，所以想要巴结上沈家？若是这样的话，那苏家可是实在交往不得。这样一想，罗雪云又觉得自己把沈庙叫来的决定有点冲动，尤其是看到苏夫人一眼期待地看着门口，便觉憋闷。只是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，这会儿也不好再反驳什么了。直到外头的丫鬟过来通报，说是小姐过来了，苏夫人立刻坐直身子，有些激动地朝门口看去。便见外头走来一名穿着嫩黄色小袄裙的高个子姑娘，生得倒也俊，眉眼间有些英气，小麦色的皮肤，走路的时候也是一跳一跳的，梳着履露髻，通身上下只有两只珍珠耳环，腰间还有一把红色的匕首。苏夫人愣住了，没想到苏明峰竟然喜欢的是这样的女子，一看就很是活泼不逊。那姑娘看见罗雪燕，笑了一声，唤道：“ 小姑。”“ 小姑？”苏夫人一愣，这才看清楚这姑娘的身后还有个姑娘，这一位却是穿着一身丁香色的滚边海棠百褶裙，月白小袄，外头罩一件雪白雪白的披风。她的肤色白皙如剥壳鸡蛋，眼睛又圆又亮，小鼻子小嘴，眉清目秀，是惹人怜爱的长相，却被一种奇异的姿态将那股子娇憨全部压下了。她走得端庄稳妥，看着就像是从宫里出来的人。苏夫人刚嫁给苏玉的时候，随着心腹面见太后的时候曾见过皇后，觉得眼前这娇小可人的姑娘就和皇后那股子姿态一模一样，甚至比皇后还有架子。这恍惚走过来的是昂着下巴骄傲冷峙的贵妇人，一举一动皆是众子王爵才有的贵气。那姑娘对着罗雪燕唤了一声娘，又看向苏夫人。罗雪燕连忙道：“ 啊，这是平南伯苏家的夫人，这是我的闺女和侄女谭儿。” 沈庙和罗谭就冲苏夫人行了一礼。之前的宫宴苏夫人没有去过，只听过沈庙在宫宴上和明安公主对着干的事儿，一想沈庙就不是个温顺的，因此听苏明朗说苏明峰中意的是沈庙的时候还有些担忧，但总归是要过来看一看，索性就厚着脸皮下了帖子，毕竟是自家儿子的终身大事。想着沈庙定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女中豪杰，下意识的就将罗谭当做了沈庙，不曾想眼下见了真人才觉得和事实南辕北辙。他笑着从袖中摸出两个荷包，塞到沈庙和罗谭手中，笑道：“ 哎呦，沈夫人真是会养人呐，这亲闺女儿和亲侄女儿也都一个赛一个的好看。方才走来的时候我还在纳闷呢，这是哪里来的仙女儿？沈夫人真是好福气啊。” 罗谭和沈庙都看着手中的荷包有些茫然，这又不是大过年的，送什么荷包呀？若是相熟的倒也还好，沈庙深知苏家和沈家并无关联，莫非是昨日苏明峰那头的事暴露了？可就算是暴露，这和苏夫人来沈府有什么关系啊？罗雪燕也看着那荷包有些僵硬，就要开口推辞，不想被苏夫人一把按住双手，说道：“ 您若是推辞的话，我可要生气了。我是见过这两个姑娘漂亮之礼，心中喜欢的紧哦，不过是一点面子礼，都说沈夫人豪爽，何必弄得这般小气啊？” 说着他又叹了一句：“ 哎呦，说我有两个女儿就好了。” 罗雪燕今日是真的被苏夫人弄得有些找不着北，只得顺着她的话说道： 哪里的话，夫人府上有两个儿子，亦是优秀得很。 哪里优秀了？ 苏夫人摇头， 明明顽劣得很，明朗更顽劣，每日不思进取，就知道随着他爹胡闹，我是管也管不了。因为你家秋根儿小时候就懂事得很，我心里可是羡慕极了呢。 不是还有明风吗？ 罗雪燕笑道。 府上大少爷可是少年英才。 苏夫人心中一喜，看向沈庙和罗檀道： 两位姑娘家，我们闲谈的都是些无聊的事儿，你们听着也嫌烦，自个玩去吧，我同夫人说说知心话。 这便是委婉的要支开他们了。沈庙心中越发警惕，一说到苏明峰，苏夫人就支开自己，莫非苏夫人真的是为了昨日之事来的？罗檀和沈庙走到外头去，沈庙借着背过身的功夫小声道： 从阳，去正堂听听他们说了什么。 他晓得说得再小声从阳都能听到。罗檀见状问道： 小表妹，你自己又在嘀咕些什么呢？ 正堂里，苏夫人捂着心口惆怅地看了眼罗雪燕，说道： 不瞒夫人，明风确实不错，这么多年呐，大小就没让我和他爹操心过，生的是一表人才，才学又高，年纪轻轻的就入了仕，又孝顺知礼，定京城里打着灯笼也找不出第二个。 罗雪燕面上笑着，心中却嘀咕，方才还说沈秋好，这会儿又说自己儿子定京第一，哪有人这样自夸的。正想着，又听见苏夫人夸张地叹了一声，说道： 哎呦，就是一点不好，我这儿子呀，死心眼儿，喜欢一样东西就再也瞧不上别的了，以至于到了现在都还没有成亲，真是作孽呀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